存在者的存在。而对上首用句的与众不同的存在性质的考虑，亦即对因缘的考虑，也迫使我们以上述方式来把握与之打交道的东西。我们从存在论上领会因缘这一术语，某种东西同某种东西结因缘，这话不应是从存在者层次上确认这一件事实，而是提示着上首事物的存在方式。用句的关联性质，即因缘的关联性质提示，在存在论上不可能只有一件用句，尽管可能只有一件唯一的用句上首，而其他用句却如，但其中恰昭示出这唯一的用句属于另一件用句的连属状态。操劳打交道，只有已经领会了因某种东西缘某种东西而有的因缘或诸如此类，它才能让上首事物向巡视照面。操劳以巡视方式有所揭示的寓于而存在，这种存在是一种了却因缘，以及有所领会的对因缘做筹划。如果了却因缘构成了操劳的生存论结构，而操劳作为寓于的存在属于操心的本质建构，如果操心却又奠基在时间性中，那么就必须在时间性的某种道时样式中寻找了却因缘之所以可能的生存论条件。在对一件用具的最简单的操纵中，就有了了却因缘。了却因缘的何所缘具有何所用的性质，着眼于这种何所用，用具才是可用的，才被使用。对何所用的领会，以及对因缘之何所缘的领会，具有七倍的时间性结构。操劳活动为因七倍于所用，才同时回到因缘之何所因。对何所缘的七倍，同对因缘之何所因的拘持粘在一道，而在其站出统一性中，使用具所特有的有所操作的当前化成为可能。对何所用的七倍，既不是对目的的考察，也不是对玄灵的把有待制作的弓箭制成这回事儿的预期，它根本不具有专题把握的性质，但就连拘持于因缘之所缘也不意味一种专题确认。操作者打交道不单单与了却因缘的何所因相干，同样也不单单与他的何所缘相干。了却因缘倒务令是在有所七倍的拘持的统一中组建自己的，其情形是由此发源的当前化使标志操劳活动特征的消散于其用具世界，这事儿成为可能。本真的整个投身去经营某事，这既不单单寓于弓箭，也不单单寓于工具，也不是共同寓于两者。由时间性奠定的了却因缘，却已经建立起了操劳巡视的活动与其中的诸种关联的统一。对于组建了了却因缘的时间性来说，有一种特定的遗忘是本质性的。为了能失落于用具世界，为了能现实的去工作去操作，自身必须遗忘自己。然而只要在操劳道时的统一中向来有一种七倍在引导，那么如我们还要显示的那样，有所操劳的此在本己能在就被放进了操心，有所七倍有所拘持的当前化组建着熟悉，此在作为共处的存在，由于熟悉而在公众世周围世界中认出自己。我们从生存论上把了却因缘领会为让存在，基于这种让存在，上首事物作为他所示的存在者向存在照面。所以如果我们注意巡视着让照面的诸种样式，即我们先前描述为窘迫、触目与逆位的那些样式，我们还能进一步扩心操劳的时间性。向着对物的专题感知照面的，恰恰不是上首用具的真的自在的方面，而是自明的、客观的、摆在那里的东西的不触目的状态。但若在这一存在者的整体中有着什么东西触目，那么在其中就有一种可能性，用具整体本身也一道变得窘迫了。若要使某种触摸的东西来照面， 了却姻缘在生存论上必得怎样构造呢？这一问题的标题不在于种种把注意力引向某种先行给定的东西的事由，而在于这种可标可引导性本身的存在论意。某种东西不合用，例如一件工具不灵了，这件事儿只有在某种打交道之际，并且只有对一种打交道才会触目，即使最精细的、最固执的对物进行感知和表象，也从不能揭示工具的损坏这类事情，非得是动手操作受到扰乱不称手才会照面。但这在存在论上意味着什么？有所期备、有所拘持的当闲化消散在因缘关联中，而它却被某种后来摆明是损坏的东西持留住了。当前化同样原始的期备着何所用，而它被所用过的用具卡住，于是何所用以及为了做某某之用现在明确的照面了。但当前化本身若要碰得上一种对不合适的东西，它就必以有所准备的拘持于某种东西，而其因缘就是随这种东西而有其何所因的。当前化被截持留住了，这就是说他在与有所拘持的七倍的统一中更多的留在自己本身中做尝试，于是便组建起反顾检查，排除干扰。假使操劳打交道只是在时间中一一相续的体验，那么无论这些体验多么内在的环连着，让触目的不合用的用具来照面这回事儿，在存在论上就还是不可能的。在打交道之际，无论使用用具联系中的什么东西成为可通达的，了却因缘之为了却因缘，总必奠基在有所期备、有所拘持的当前化的站出统一性之中。如何能不仅确认不称手的上手事物，而且还确认欠缺的东西，以及不上手的东西？巡视在若有所失中皆是不上手的东西，若有所失奠定了对某种东西不现成存在的认证，而若有所失以及这种认证有其本体的生存论前提。若有所失绝不是不当前化，而是当前的一种残缺样式，其意义是把某种预期和某种总以可资利用的东西的不当前摆到当前。假使期备并非在一种与一种当前化的统一中到时，那此在就根本不能发现某种东西有所欠缺了。反过来，由于某种东西而吃惊这一可能性的根据则在于在有所期备的把某种上手事物摆到当前之际，不曾期待可能与所期备的东西处在某种因缘联系中的另一种东西，失落了的当前化未作期待，这才开展出视野上的余地，使令人吃惊之事能袭击此在。制造、办理乃至闲避、疏远、自卫，所有这些操劳打交道的方式都制服不了的东西，占入其为不可克服的。操劳顺从它，而顺从是巡视着让照面所固有的一种样式。操劳基于这种揭示活动，可以发现不舒服、扰乱、妨碍、危险，以及这样那样的起组建作用的东西。顺从的时间性结构在于一种有所期备的摆到当前的不拘持。例如，如果有一样东西不合适，虽然还可用，但有所期备的当前化却不只靠它。不指望是计算的一种样式，即计算到有一种不能已知持身的东西，不是遗忘它，而是拘持于它。其方式是它恰恰始终在其不合适性中上手，这一类上手事物属于实际展开了的周围世界的日常内容。只因为阻碍是基于操劳的站出的时间性得到揭示的，实际此在才能在其尾气于一个世界，而它又从不是这个世界的主人的情况下领会自己。即使 操劳活动始终限于日常所需的紧迫之事，它也仍然从来不是一种纯粹的当前化，而是从一种有所期备的居迟中发源的。而此在就根据于这一有所期备的居迟，并作为这一居迟的根据而生存在一个世界中。所以实际生存的此在，即使在一个陌生的世界中，也总已经以某种方式认出他自己。这一由时间性奠定的操劳的了却因缘，是对因缘与上手状态的一种还完完全全先于存在论的非专题的领会。下面将要显示出时间性在何种程度上也最终奠定着对这些存在规定性的本身的领会。首先需得更具体的指明在世界之中存在的时间性。本着这一意图，我们将研究对世界的理论态度如何从对上手事物的寻视操劳中产生出来。对室内存在者的寻视揭示和理论揭示都奠基于在世，对这些揭示方式的生存论时间性阐释将为从时间性上描述此在的这一基本建构做好准备。 B 寻视操劳辨识为对室内现成事物的理论揭示的时间性意义。既然我们是在生存论存在论分析的进程中来追问理论揭示的如何产生于寻视操劳，那其中就已包含我们的问题不是在存在